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强演唱的《不能没有你》，汪佩蓉带出的《疯狂》，张浩哲演唱的《爱是什么东西》。 Yeah.

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小虎队带出的《不要难过》，黄维德演唱的《热爱》，品冠带出的《季节》。 最美的一支舞，花 号和七号深藏在心中，我们要靠着它再联络。回忆越多越不怕失落，喜欢就不要让它走。 每个地方都在热爱你。